点解冇咗线嘅？ 过渡期过咗啦，我哋要飞啦！ 啊！ 佢过咗我头，佢居然可以用太上面嘅鸡脚甲爬上墙过我，咁样我要出呢招啦！呀，车晕去啊！ 佢想射烂条海底隧道啊！ 个车晕撞到条隧道，穿咗个窿啊！啲海水入紧嚟啊！ 好惊啊！好多水啊！好惊啊！ 师傅仔，如果我只系为咗赢而不顾其他人嘅生命，咁我同 Iceman 呢啲冷血嘅人又有咩分别啊？师傅仔，我就算缺少咗我嘅车晕，我就算输，我都要救晒成条隧道嘅人。我发嬲啦！一个唔可以发嬲嘅教车师傅发嬲啦！呀！ 阿健，原本啊，你已经系赢唔到我噶啦，而家冇埋车云，想赢我啊，更加可以话系难过登天啊！ 开始渗血啦，健！停啊，停啊！你部车云根本唔可以追到佢噶。 我 啊，你喷血啊！ 好，我而家就谷出我车云嚟。 唔好啊，师傅仔唔好啊！你可以走火入魔嘅师傅仔。 呢个声带。是响我嫁俾杨奇龙虎凤之前一晚录噶， 估唔到你真系听到啊，师傅仔，我只系想响我结婚前为你打最后一次气，师傅仔努力啊！ 约后， 师傅仔，我记得你讲过你嘅对手。只可以出现在你的倒后镜上面，师傅仔，快点令到对手在你的倒后镜消失啦！ 约后，我做不到啊！ 我知道你一定得的，就算我不在你身边，就算我已经嫁了人，我只是希望你知道一样嘢，就是我永远都咁爱你噶，永远都咁爱你噶，永远都咁爱你噶。 以后， 车云出嚟啦！为咗阿健。为咗药后，车云你出嚟啦！ 师傅仔，你嘅车云，你嘅车云出咗嚟啦！师傅仔， 车云出到！ 师傅仔， 森美是一个天才街车手，阿健 好厉害，阿健我哋又赢咗啦。 Leo 是师傅仔， 你傻咗啊？你傻噶？你傻咗啊？你傻咗啊 ？Marco 是一个公子车手 ，set 个 robot 玩下先， 攞两个垃圾桶拦住啲车先。 细苏是警队小长气袋。 不会俾呢个天才街车手咁样糟蹋自己噶啦！ 我终于制到你哋啦！ 哎呀，咁样气都唔 气啊！我只系想做一个天下第一居嘅教车师傅啫。 抄牌，抽个牌嘅车我系唔会再揸噶。 我今年先19岁咋，就已经有咁远大嘅理想啦，师傅仔。 师傅仔，师傅仔，你嘅车魂出咗嚟啦！ 啊，系啊，唔单止我车魂出咗嚟啊，连我条脷都叉鬼埋出嚟啊！ 车魂出动！ 啊，师傅仔，你嘅车魂好奇特啊，系一架咩车嚟噶？ 师傅，一架咩车嚟嘅？居然个圆乎乎嘅。 师傅仔啊，收翻条脷入去啦。 哦， 放心啦，师傅仔，你系一个一级嘅汽车技师，又系我嘅好朋友。你嘅车魂一定系一架非同凡响、惊世骇俗嘅名车嚟嘅，唔系玛莎拉蒂，就一定系林宝坚嚟噶啦。前面光啲啊，我哋就会见到你嘅名车车魂噶啦。放心啦， 到啦。光到啦，我嘅车魂系 师傅仔，你嘅车魂竟然系 竟然系一个散纸包， 散纸包车魂， 散纸包车魂，简直系不知所谓之中嘅无鬼位啊！散纸包车魂， 点解会咁噶？系一架一二一都好啊 ，Roller 都好啊，风车啊都叫车啊，点解会系一个散纸包啊？点解啊？ 唔好咁啦，师傅仔，冇用唔紧要啦，我会努力追噶啦。 我觉得好远啊，我唔要散纸包车魂啊，好远啊，我未试过咁远嘅。Iceman 仲烧紧我啊！ 师傅仔，就等我帮你出翻啖气啦。 天，你帮我出翻啖气 ？Iceman， 你杀咗我爸爸，呢啖气我一定要出噶啦。加上你捉咗学车小姑娘，又一啖气，再加上你笑师傅仔，总共三啖气。呢三啖气我要出啦！ 见你出住， 做咩啊？ 见，头先我听咗你一句。我出翻啖气嘅说话之后，我立刻响车入面用咗有限嘅资源，包括纸巾盒两盒、皮带一条、汽水罐两个、丝袜一对、handsome 现卡贴纸一张、摄位一个、乌龟半隻同埋鲜鸡蛋蛋卷一个，做咗我呢一个新发明，一定可以赢到 Iceman。 师傅仔，你果然是汽车技师之神啊！ 嗯， 用我一句帮你出翻啖气，就可以做到一个装置啦。但是呢个是咩嚟噶？ 呢个是帮你出翻啖气嘅啖气引擎。 吓，出翻啖气嘅啖气引擎？ 冇错，只要你向住呢个口出一啖气，啖气就会传到引擎，将汽油嘅爆炸力。增强到原本燃烧量的100倍， 好犀利啊！ 你啦，健，出啖气啦！ 第一啖 ，Iceman， 你杀咗我爸爸，我要出翻啖气！哇！ 吓、啊，咁快嘅？点解会突然加速得咁厉害嘅？系推部车？ 我唔可以俾你过嘅，我要加速！ 第二啖。出啦，见 哦、，Iceman， 你捉咗学车小姑娘，我要出翻啖气。 吓、啊，追到我啦，追到我啦！咁快嘅加速，佢一定系用啖气引擎啦、啊。 见，用埋最后你为我而出嘅一啖气，我哋就可以赢佢噶啦。 哦，我要为师傅仔出埋呢一啖气。 啊！为我出嗰啖气咁细胆，死佬！ 我唔到我啦！ 呢度间间都叫嘴臭完，究竟边间先系噶咧？ 喂喂喂，小姐小姐，剪啲俾你试下啦，小姐。 唔食啦。 小姐，我剪啲俾你试下啦，我呢间先系真嘅嘴臭完嚟啊！试下啦。 唔食啦，唔食啦，唔该。 系停啦，停啦。 你系？ 是我，小姑娘，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我散了心而已。 自从我们分了手之后，我们都很久没见了。 是啊，你在这里做事的？ 不是，你间嘴臭丸是我开的。 哦，你开的？好在啫，因为呢我都唔知道边间系真，咁你呢间一定系真噶啦。 我呢间都系假噶。 哦，咁你间铺叫做嘴臭丸，咁你个口咪？ 哦，我谂你误会咗啦。虽然间铺系叫做嘴臭丸，不过我口唔臭嘅，但系嘴臭。 口唔臭，嘴臭， 好似我个人咁啦。皮笑肉不笑，口唔臭嘴臭。我皮笑肉不笑。 坚，而家我哋追平噶啦，前面就系终点啦，但系有两个出口，一个是尖沙咀，一个是观塘，要小心揀线啊！如果揀错长龙嗰条嘅话，我哋就输噶啦。 我知啊，但系前面啲龙一时长一时短，根本好难掌握到边条路会快啲，边条路会慢啲啊！ 燕，我系师傅啊。 啊 ，Sir 师傅， 你而家要小心揀。收费停车龙有两条线系比较快嘅，一条系电子收费路线。另一条就是不设找熟路线。 咁我应该行边条啊？ 行电子收费路线啦、 啊。系知道，直冲电子收费路线。去啊！ 好啊！ 啊，的士昌叔叔， 点解唔好啊？我哋去紧噶啦，唔可以转线，一转就会输一个车位噶啦。 系啦、啊，点解唔去得啊？ 去啦、啊，健，你去死啊！ 唔好啊！坚，唔好去，刹车啊！ 点解啊？ 你睇下，你哋前面条车线有啲咩喺度？ 有咩啊？ 系一只小狗，系的士昌嘅屋企人。 荣娟，荣娟，你做咩走出嚟啊？荣娟，气死你啊！ 坚，赛车重要，胜利都重要，但系生命就更加紧要。小心的士昌的家人，啲小动物啊！ 啊，的士你，的士昌， 荣娟冇事啊嘛， 荣娟冇事啊，多谢你啊，你终于遵守我哋之间嘅承诺，唔再车死小动物， 应该嘅， 多谢你啊，师兄。 啊，叫我做， 多谢你啊，师兄，师兄， 师弟， 师兄， 师弟， 师哥， 望咩啊望？凑下热闹，叫阿师姑唔俾啊！你睇下，我已经拣咗不设找续线啦，我哋就嚟冲线啦， 佢就嚟冲线啦， 好啊！我赢咗，你就永远报唔到仇，搵唔到小姑娘， 小姑娘， 小心啊！你啲双皮奶喷晒出嚟啦，你睇，成台都系啦。 唔好意思啊，我啲鼻涕嚟噶。 哦，嗯，好唔好味啊？ 啲鼻涕 OK 啦。 啲双皮奶啊！ 哦 ,OK 啦，係啦，点解你会喺澳门开咗呢间嘴臭丸嘅？ 因为我好耐冇抹嘴，久而久之个嘴咪臭起嚟啦。 吓、啊，冇抹嘴几耐呀？ 五年几啦。 点解呀？ 你同我讲分手嗰次，俾咗个 goodbye kiss 我。kiss 咗我个嘴之后，我就冇再抹嘴啦。 直到而家。 嗯。 其实你想我再锡你，讲俾我知咪得咯。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then you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are. 明明在隧道入面塞住了个窿的，为什么还有车云的？ 小姑娘， 不止一个，还有啊， 爸爸爸爸 啊，车神啊，车神之中的车神，他原来不止一架车云，阿健他一二三四五六七六六六嚟啊！ 车王翻嚟啦！ 师傅仔，掀开佢件衫，睇下佢有几多个车云嘅车型胎子。 哦，我见。 当我揭起阿健件衫嗰一刻，佢仲发紧力，不停狂叫。 呀！ 我眼见到一件街车史上嘅奇迹。 一件唔亲眼目睹都唔会相信嘅事。阿健身上面突然激发咗一、二、三、四，总共100架车运出嚟，100架经典汽车会现喺我眼前。2000年之内最经典嘅100架车嘅车运喺阿健身上面出现啦！林宝坚尼、Benz、Bentley、Lotus、Austin Martin， 百架街车王全齐啊！而且喺心口嘅最正中，心口嘅当中，仲有一大撇胸毛。阿健，你大个仔啦！100架车云同时飞出啊，好壮观啊！车云就好似烟花咁绽放出嚟啊！ 哇，好靓啊！好靓啊！哇，我都望到啊！我哋会 变啊！所有车都停晒响度睇，白车出动，车与车之间有空位啦，坚， 系时候啦 ，Yeah，Iceman。我嚟啦！ 追到冇用啦，健，我都到咗收费亭啦， 冇用啦 ，Iceman 到咗啦，佢一开车过收费亭，呢场赛事就结束，我哋就输啦，健，就算有100架车运都冇用啦，输啦， 师傅仔未输啊，你睇下。佢架车开唔翻啊！ 吓，系喎，点解嘅？点解佢停咗架车之后唔开车嘅？吓，点解嘅？唔通？因为 engine 焗得太热，停咗车之后油温太热，唔可以再开车啊！ 唔系啊，师傅仔，佢唔可以开车系因为佢犯咗好多驾驶者嘅通病啊！ 就系 连车手都会忽略嘅一个致命伤。 咁系咩啊？天才阿健 是冇散纸啊！ 冇散纸， 一蚊、两蚊、两蚊四、六六个六，咦？哇晒所有沙纸得个七个几咋？吓、啊？小姐，收顺啲得唔得啊？我校保俾翻你啊！我系车神嚟噶，七个七啦，收顺啲啊，小姐。 你当我系咩嘢啊？收顺啲。 你信唔信我杀走你啦？ 你信唔信我惨你对眼啊？嗱，吓俾咗20蚊啊！ 我哋两个头先过香港嗰边嘅时候，都系行电子收费路线，所以大家都忘记要过多一次九龙呢边嘅收费亭。而家要俾散纸啦， 抵佢死啦！冇散纸，去人间斗隧道， 见我哋冲先啊！ 师傅仔，我哋都冇散纸啊！ 我哋都冇散纸。 你哋都冇散纸啦！我而家执紧车上面啲毫子，一毫一毫咁执。我而家已经执到18.5啦，差2.5就得啦。咦？又有2毫子？小姐，呢度18.7，俾我过啦！ 惨你对眼啊嗱！ 冇啊！我再执，我再执，我再执。 健，咁点啊？佢仲有2.3咋？健。你做咩咁冷静嘅？仲笑，我哋输啦！ 师傅仔，我哋赢啊！ 赢你个头！我哋一毫子都冇啊！赢，信唔信我敲你个头啊？ 唔系啊，师傅仔，你嘅车云啊！ 我嘅冇用车云， 唔系啊，系最有用车云先啱啊，系散纸包车云啊！ 哦，车云！车云出嚟啦！车云， 点解唔得嘅？ 散纸包车云出嚟啦！啊，谷唔出啊！我谷唔出啊！ 我又执到2蚊啊，差3毫子啫，19.7！ 唔出啊！我天啊，帮我啊！ 千。 师傅仔，20蚊都俾唔到我，我好难俾你过噶、哦。 药口，药口，点解你喺收费亭入面嘅？ 啲同事打电话话俾我知，你哋喺度斗车，所以我咪嚟亲身同你打气啦。 药口， 师傅仔， 干杯的苦得晒。 我已经充满力量啦，散纸包车云出动， 我走啦，好啦，赢啦， 有散纸啦， 多谢你啊，约后，唔该约后，20蚊啊， 好啦，20蚊过关， 冲先啦 ，Iceman， 你输啦，呀！ 我哋赢咗啦！ 坚，你系新一代嘅车神啊！ 师傅仔，李 Sir， 我由街车王变成一代车神，都系依赖你哋嘅帮助，多谢你哋啊！多谢你哋啊！李 Sir， 师傅仔， 的确系好犀利啊！健啊，我 Iceman 经过今次，俾你嘅心打动，一阵间我会跟迪 Sir 翻警署自首，我甘拜下风，你先至系街上嘅唯一车王。阿坚， 坚，坚， 街车王阿坚。 但系 Iceman， 小姑娘呢？喂，小姑娘，你喺边啊？吓？哦，啊？我知道啦，嗯，咁好啦，拜拜。 做咩啊？健，小姑娘佢 ，Iceman， 我其实冇捉到小姑娘啊。师傅仔，唔好啊。Iceman 冇呃我哋，小姑娘佢自己去咗澳门玩。头先佢打嚟话俾我知，佢唔翻嚟啦，因为佢遇翻佢前男朋友嘴臭完嘅老板阿龙啊。 嘴臭猿阿龙 做咩啊？你识噶？ 嘴臭猿阿龙即系 我师父，一代车神，澳门过江龙。 吓、啊？澳门过江龙系小姑娘嘅前男朋友，唔怪之得学车小姑娘对车嘅认识咁熟悉啦。但系阿龙系上一代车神，咁咪好老？ 你错啦，澳门过江龙。当年同我斗嗰阵时，只得8岁。 吓、啊，8岁？你大阿仔？ 而家我师父已经18岁啦。 吓、啊，仲细过阿健1岁。 佢已经系澳门3级方程式赛车嘅冠军车手。 咁，阿健你， 我要抢翻小姑娘翻嚟，我要定下下一个目标，我要打败阿龙。成为3级方程式赛车嘅车王， 坚，努力啊！ 阿坚，俾心机啊！ 我都支持你啊！ 阿坚， 杨奇龙虎凤，坚， 坚， 坚， 坚，我要为爱而赛车，成为3级方程式嘅王。 师傅仔， 心明是一个天才街车手。阿健， 好厉害阿健，我哋又赢咗啦。 Leo 是师傅仔， 你傻咗啊？你傻噶？你傻咗啊？你傻咗啊 ？Marco 是一个公子车手， 识个捞骨蛋嘅先，嗰两个垃圾桶拦住啲车子。 细苏是警队小长气袋。 当然，街车王阿健同过江龙阿龙喺3级方程式上嘅赛事，又系另一个故事啦。再会。Let's go, hey, jump,